你的鞋带都这样胖胖，我像是一本你会读的书吗？我们会一起遇见金鱼吗？我们是在聊天吗？你的沉默是在对我说什么吗？为什么你看来那么孤单？难道快乐都是短暂的吗？我们会有多少时间开场白的

假如你发现我，你会很难受。